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好，这两天在香港呢又有新的电影上映哈，导演彭浩翔一直呢都是出产话题之作，他的最新的这个电影哈叫做香港仔，好，香港仔，但是在内地的这个翻译非常的厉害啊，叫做人间小团圆。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我们看到这个名字还以为是张爱玲的这个电影的这个 文艺的一个 很文艺的一个名字，但是其实内容说实话跟这个文艺的感觉相差是十万八千里。 我昨天是才看那个明星才知道是讲香港仔 啊，对，他香港仔这个，因为香港仔他有 仔就是那个地方， 他有一个歧义，就是说香港仔有的时候可以理解为香港人， 对， 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广东仔， 啊、我马上想到的是港岛那个香港 仔、啊，对对，他指的 是 港岛 的 这个 地方 啊，这个香港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香港仔， 嗯、 其实如果从意思上来说，说有点小香港的意思，其实就是哈、 嗯嗯， 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点典故的，我这个特意去看了一下。这个香港仔这个地方，港岛南区这个地方，算是如果是查历史的话，是英国人当年登陆香港上岸的地点，上岸的地点，然后算是非常老的一个居民区了。那里有一个填海造地的这么一个华富村啊，然后还有很多渔民，水上的这个渔民人家最早开始所谓的上岸哈、啊，这个住到陆地上来，都是在这个香港仔的这个区域啊。包括这个电影当中，我在上个周末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当中有很多。我自己看我觉得还好，我有一点这个我大概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里面有很多这个地标哈，我有香港的这个朋友就觉得非常的亲切，有一些这个内容啊，比如都是很就是他们小的时候有印象的这一些的东西，包括里面这种香港人是烧给死人的这种扎纸人啊，包括吴孟达演的这个师傅这个破地狱的这个过程，其实破地狱我们之前讲那个死在香港的时候，死在香港那本书里边这个作者一直陈小磊就一直花了很多的笔墨讲这个破地狱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很香港本地文化的一个东西哈。这里面包括提到了有一个鲸鱼搁浅的这个故事，这都是真实发生的这个事情。 破地狱是香港特色吗？不是道教的一个什么？ 但是只有在香港这套破地狱的这个东西，这我真的有注意过，破地狱的这个东西只有在香港做的特别火，可能广东其他地方也有，但在香港是非常的标志性的这么一件事情。基本上所有的丧事里面哈，这个都有破地狱这么。一环，好，这个是带电影是这么样，但是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那么好看。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话题，电影当中呢有一个演员杜文泽啊，杜文泽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他演的这个电影。这两天呢，在这个北京啊，我就注意到，在电影的宣传当中其实是少了他的。 没有他的样子， 故意把他 的 名字删了。 不是，我不是说海报，这个电视画面中啊，这个去见面会的这个阵容当中，你看梁咏琪、古天乐。都有这个出席，但是杜文泽没有出席在这个内地的这个巡回的见面会当中哈，原因就是因为杜文泽呢之前有一个怎么说呢，在网络上跟内地的网友结下了一个很大的梁子，去年11月的时候，最早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香港同行温兆伦之前有一个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番这个爱国言论哈，当然这个文词非常的狗血，所以呢杜文泽就出言呛了他一下，呛了他一下以后呢，导致内地的网民呢就对杜文泽进行一个攻击，最后呢杜文泽就曾经爆出一句，他说这个有本事你们别看我的电影，好，就导致了这个内地网友在这部杜文泽最新的电影上映之后呢，发起了一个针对杜文泽的抵制行动啊，这个小团圆啊，不是这小团圆，香港仔这部电影就是首当其冲。那其实我看到有报道说内地现在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做放手爱，也是他主演的，但这部电影好像那个名气没有那么大，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反正也都是遭到了这个抵制，所以说据说票房是不太好。 好像是说下个礼拜才开始放这个小团圆， 人间小团圆啊，这个我们今天统一称它为香港仔好了，这个说小团圆太有点奇异。 现在呢，现在播的是放手爱， 所以咱们是在跟他们的电影做宣传吗？ 这 不断的强调， 不是电影宣传，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他这个电影直接相关的哈。那我在豆瓣上面，因为我上周末刚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就豆瓣上去做一个这个评价，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留言里面，虽然在内地还没有上映，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电影我是不会去看的。 对， 就是因为他有杜汶泽，我很讨厌杜汶泽，所以我不看这个电影。 你看那个徐大内同志写的这个媒体札记嘛，我还比较了，他在几个地方都有发布，一个是在新浪，如果你订阅的话，他会每天给你推送嘛。另外一个是 FT 中文网，它相当于是一个专栏。 它内容不一样吗？ 哎，很好啊，跟你说，他媒体札记抵制杜汶泽，第一句话很明显嘛，第一句话你是能感觉到他有差别，他删去哪几个字呢？他在新浪里面是说香港二线演员杜汶泽，但是在媒体札记他把二线给删了，可能是编辑的考虑吧，就变成了香港演员杜汶泽。 OK， 所以你在想，编辑他在考虑什么呢？或者说 二线演员明显就是有点揶揄他的这个意思。 对，就是说在可能在很多内地人的这个眼中， 二线演员呢， 在香港他也算是二线演员是吧？但是我印象当中他在香港名气很大呀。他基本上跟什么黄秋生，就是那帮人是放了一块儿。 在我看来哈，这个香港本来没什么一线二线，大家都是全线演员。都 那倒不会，那你看 我倒觉得你说他一线二线这个 你无所谓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所谓的。 为什么？ 就是你如果说是一个一线演员，就如果你说什么 刘德华， 你就相当于所谓的，当然你可能不太承认说明星他有可能是意见领袖，但你如果像刘德华、周润发这种味儿的明星，你一说出来话，你或者问他什么关于特首选举啊，关于什么， 成龙经常发表意见啊， 但这个就不一样，形象不一样。你说 成龙是不是？ 你说刘德华 在那个 什么 已经大不同 了，香港电视的那个游行里面，他如果一亮相，他最后没有去嘛，但是录了一段东西，他那个东西一发表出来，大家会觉得这是代表我们香港同胞的心声，你是可以代表绝大多数的，就他那个声望跟你不一样的。但是杜汶泽， 你觉得杜汶泽分量不够， 分量不够，你至少在内地人的这个心目当中， 对对对， 你说是二线演员，我也看到有些我关注的微博的那些所谓的大 V， 他说我以前不太知道杜汶泽是谁，他说谢谢这次事件让我知道原来杜汶泽这么棒。 杜汶泽其实内地观众如果说要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比较熟悉这个人是看无间道他里面演那个 耍强， 对 对 对，这里面这个形象好像还得了最佳配角吧， 他提名， 对，有最佳配角的一个提名，但是我对他在《无间道》里面的这个表演还是印象非常深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前，早前的那个低俗喜剧 ，但低俗喜剧在内地应该没有放。 没有放， 没应该没有放这个片子。 但 低俗喜剧在香港是一个话题之作，里面杜汶泽的这个表演是非常的强劲，所以这会有一个印象的差别，就是因为最近在香港本地，特别是杜汶泽跟这个彭浩翔合作的非常多，然后彭浩翔也一直是主推这个就是回归港片的这个路线，所以在香港本地， 香港元素的 香港本地非常受欢迎嘛，非常受欢迎之后，就造成了说杜汶泽在香港最近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你说他在香港算是一线，我觉得也可以算， 就是， 但是在内地恐怕就没有那么火了。 你知道有一个差别在哪儿吧？就是杜汶泽他在Facebook 上说话，其实他尺度一向是非常大的。他不仅仅是现在，我看那媒体札记说什么结怨已久，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他骂那个温兆伦开始。但你如果留意他的 Facebook， 他是基本上香港所有的公共话题他都会参与的。 对， 所以他并不是说我发表一番言论，我是专门针对你内地的网友。你这跟黄秋生的那些人的性格是很类似的。黄秋生也喜欢去 他向来就是这样的嘛， 他就是这种洗脾气。而且我还看过他在《明报》还是哪还写过专栏。就是讲他去台湾的一些游记，那他写的跟别的明星完全不一样。别的明星说吃喝玩乐呀， 对对对对对， 见到什么人啊，跟粉丝什么互动什么好玩，他不是，他会给你写写历史，就基本上是 你说黄秋生还是杜汶泽？ 杜汶泽 啊， 我想 他在《明报》上写的，就是这些形象，你让你觉得啊，他说这个话不是非常正常？为什么大陆 就是一贯的这个？ 好像要非得要放大上纲上线了。 内地的网友对抵制杜汶泽的那个反应，其实我觉得很惊奇，为什么呢？因为杜汶泽这个人长久以来就是卖一个 贱的一个形象， 贱是吧？嘴贱的形象。 对对， 他电影里面的形象经常有一点这种贱贱的这个。 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卖贱是他的一个商业的元素。 哦吼， 他不停发表意见，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当中，他表现了他自己很个人的一些看法，是他的卖点。 嗯， 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内地的网民是那么的介意他说什么话。 因为内地网民，当然了，你这个骂别人贱无所谓，但是你不可以骂大陆的网友，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文化也有奇怪，因为不管是杜汶泽还是其他香港的艺人，他们其实也有在他们 Facebook 发表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话。 嗯， 但是在香港呢，网民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反应， 对， 是不是内地的网民对于艺人或者是公众人物的期望是有不同的一个尺度呢？ 我觉得首先你要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嗯， 杜汶泽呢，他主要是说大陆的这些什么某些在网上无理取闹的大陆网民， 嗯， 细看呢，原来个个都是九十后，要不呢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所谓有一些政治事件啊，没有见识过这个集权可怕的一面， 嗯， 还在上学，没有出来社会做事， 嗯， 也不知道呢民间疾苦，没有见过不公义，要不家里呢就有点这个钱，在国外风流快活，作为既得利益者就更是盲目的爱党爱国， 嗯， 看着他们想到香港的下一代，我非常的难过。 哎， 嗯， 你觉得这个话说的很对是吧？嗯， 我不是说完全说的很对，但是我就觉得没什么特别。 好， 这样的话在网络上非常多。 这应该是后话。 嗯， 他之前冒犯网民是说了一句什么呢？说有时候对于某些大陆网民自以为是的言论，大家不用太在意。 嗯， 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本事，只不过呢， 嗯， 刚好够钱去了个网吧而已。 嗯。 就类似于这种喽，就是骂大家很 low 吧意思。 哎，这个跟周立波之前说这个网上都是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发泄大粪的地方之类的这样的言论， 我觉得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没什么大不了。 哎，好，对， 他不是说所有的网民啊， 是，哎， 他只是说。 然后呢，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个台湾的反服贸太阳花学院就一直在大声的支持 嗯， 然后呢，就很多的网友说你有本事别来大陆圈钱， 是， 他就回骂说有本事阻止我来大陆，而且说骂他的人，我敢说你们一部电影都没有看过，即使是看过，你们肯定只是在网上下载的， 哎， 非法的。 这个倒是，哎，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这里是非公道先不论，这个话估计戳到了很多人的痛处。 对， 我在大陆的时候，我看这个杜汶泽、彭浩翔的电影全部都是非法的， 就是他的电影。 我认罪， 在官方的渠道去看。 你知道我在香港就体会到哈， 嗯， 就是大家这个言论当中呢，他会透露一种优越感 啊， 嗯。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班有些香港同学， 嗯， 也是我大陆的同学告诉我的 啊， 嗯嗯。他听了这句话很不爽，就说：“哎，你们看电影吗？”让我看啊， 嗯。 他说：“你们在哪看电影啊？是不是就是在家里面，在那个什么自己的电脑上去网上下载， 嗯， 下载， 嗯， 也不会去到电影院？” 嗯， 他意思就是说你们非常土，而且你们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版权意识， 嗯， 就是什么时候呢，嗯，都想着要占便宜， 嗯， 但是也不付出， 嗯， 他就这种听了之后就非常不爽 啊，哦，好， 然后他说我是去电影院看的，就觉得就非得要往自己身上贴标签嘛， 嗯， 但是对方呢又先给你贴一个就是很 low 的标签， 不是， 就 不我倒不觉得杜汶泽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很土很 low， 啊， 意思就是说你们也没有买票来看我的电影， 你凭什么骂我？ 你也不是我的消费者，你还是侵犯了我的权益， 嗯， 对不对？你这凭什么？你没有资格来批评我。比如说，你讲究，如果我们讲究顾客是上帝的这个原则的话，你得先成为我的顾客，我才会对你负责，对不对？ 哎，我觉得 你们这些你影迷说要抵制我，好，你前提得是你本来有看我的电影，你现在不看了，或者说你可能有机会去电影院买票看我的电影，现在你放弃了这个机会。但是问题是在大陆这个啊，除了这次的这个香港彩之外， 嗯， 之前啊，《无间道》也算是一部很少，也杜汶泽之所以大家会认为杜汶泽是香港的二线演员， 嗯， 因为这个杜汶泽很多电影在香港在大陆电影院里面是很少有上映的， 嗯， 所以说对于杜汶泽来说，恐怕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我完全不用在乎你们，你们本来也不会来看我的电影。 怎么跟胡锡进老总上 次的，哎，对，我是说这里面这个逻辑是一脉相承，就是莫名其妙啊，嗯，这个杜汶泽，我这里是替杜汶泽说两句话了。杜汶泽觉得莫名其妙，我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你们来骂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但是不是这样的， 嗯 啊？ 大陆的网民会觉得，你既然要来大陆，你要拍电影， 嗯， 你要这个上映， 嗯， 我们就是你的消费者， 嗯， 我们是主子。 啊，你是给我们服务的，所以你怎么能得罪主子呢？ 啊，对。 就这个时候，其实大陆的观众反而是觉得高你一等。 对。 但是杜文泽他说那话的不是，他是优越感的，他是把你们往下面看的。 啊， 我觉得这个落差可能导致大家这个接受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这个到底谁是主子，谁给谁打工啊？这个问题咱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我觉得这个杜文泽这一次遭到抵制，或者说突然被抵制，中枪抵制这么一件事情呢，放在他的这个新片啊，也是彭浩翔导演的这个新片《香港仔》啊，内地叫做《人间小团圆》，这部电影的这个背景下来讨论的就别有一番意义了哈。因为这个香港仔这部电影它里面的这个内容，我看到香港很多本地的媒体，内地还没有上映，所以在香港本地呢上映了差不多小半个礼拜，我看到有不少好评。好评的这个主要的理由呢，都是说哎呀拍出了港味，好说是拍出了真正的这个香港故事，香港味道。情节大概就是说这个 不低俗了， 不太低俗，但也有一些梗了，但是没有，不是像那个低俗喜剧那么重口味的。这个 他是不是重温70年代八十年代？ 也不算是，他就是讲几个香港家庭的故事，然后每一户家庭有各自的这个烦恼，在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这个家庭的危机啊，人生的危机啊，然后在香港跟着这个香港城市又怎么样一起变化，然后这里面有一种我很难用三年两对你，或者可以 说有香港人的焦虑感。 对，你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哈，这个大家都喜欢说香 港 人 焦虑， 对，当然焦虑了，每个人都面对人生的选择，然后碰到这个城市好像也觉得无边无际，这个不知道前面路在何方的时候，好，这种焦虑就感觉被放大了。因此能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又是在可以说之前的这个内地小童在香港这个街头便溺的这个事情之下，所谓的这个的中港矛盾的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件事情又变得尤其的敏感。香港人在这边其实很多的这个来源，或者说这种焦虑的来源，是对于自身前途的一个担忧哈。但是很多时候呢，这种焦虑的情绪呢，你有意无意的就扩展到了内地的这个身上，到内地的意见就到这里面来掺和一阵。你就好像我经常想觉得这个事情嘛，就像本来是哎这个香港人在这边哎自己在那儿伤心的在哭呢，然后突然呢这个来了两个内地的这个同胞，说你们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啊， 不是我说是这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故事。我说这个场景就感觉你，大家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就好像这个杜文泽他一贯以来他很多批评的对象，针对香港很多本地的事物，这个是有非常非常多香港本地的这个事情的，它一个历史的一个语境，包括一个很多，就是你需要非常熟悉这些事情，你才可以有一个深入的讨论哈。但是大部分的内地的这个网民呢，就是经常会取这个杜文泽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啊，比如说啊，你说了这一两个词儿啊，你就是瞧不起这个内地人了哈，你就是侮辱了，动辄就是侮辱了全体中国人啊，这样上纲上线。所以说呢，双方有的时候这种骂战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的低，因为你说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比如说这次算是挑起这件事情的有一个账号哈，叫做越愉越快乐的一个微博账号，我也不知道这是微博账号是干什么的， 抽水的。 他说哎呀，三月份杜文泽在网上多次辱骂内地网友野蛮，还发布了内地网友的照片，甚至扬言 有本事阻止我来大陆。昨天他这是5月1号说的，昨天杜文泽主演的电影《放手爱》正式上映，时光网评分 3.1 分，豆瓣评分 2.2 分，首日票房才几十万。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成全了杜文泽，让他的电影成为过街老鼠叹号，这一仗干得漂亮，国人好样的叹号。 哦， 这个吧，我就觉得挺恶心的。 这个越语越快乐的那个留言，我也有看过他其他的言论。嗯，他说，有些人认为杜文泽说部分内地人野蛮是有道理的。 啊，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他就说，杜文泽骂的是部分的内地人。其实，我蛮同意的，因为其实有一些所谓公众人物，他们在骂的时候也不是骂全部的人。他不是说全部的中国人或者是全部的香港人或者全部的外国人是怎么怎么的。其实我觉得 这个拜托， 我觉得不是措辞的问题，你管他骂全部还是骂一个呢？你和 但有时候有些人就比较敏感，就是看到之后就突然间就对号入座，就是说啊，你 就 在骂我， 就这么不禁骂是吧？ 你说是哎，对，你说这个道理，你找个小学生，你跟他讲， 啊、 他都能够明白。但是 好， 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性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越越快乐他刚才使用的这种语言哈。第一，他这里面说我们让他的电影成为过街老鼠，这一仗干的漂亮，国人好样的，他凭什么代表国人？他凭什么代表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就不觉得我被他代表了，我觉得挺恶心的，你凭什么代表我？对不对？那第二，他里面说杜文泽正式上映一天，时光网评分、豆瓣评分，哎，这个我的理解确实比较低，首日票房也不高。 嗯，这个、你怎么知道是因为杜文泽的关系？ 对 对， 你怎么知道是杜文泽的关系？ 说的对。 放手爱，首先这部 还有他这电影中的比重多吗？ 这我就不知道，我根本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对， 但是哈，我接下来看到了放手爱这个剧组的有一些这个回应，我就觉得这部电影 更恶心。 这部电影他要是卖不出票房不好看，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放手爱的这个出品方啊，在5月2号晚上就出来道歉， 嗯， 说。首先我们对杜文泽事件表示遗憾，确实是我们选演员的失误，我们也是内地的公司和内地的剧组，对于杜文泽的言论我们表示极为愤慨，但是一部电影拍摄出来是花费了上百人的近一年的心血，为表示对工作人员的尊敬，我们还是选择上映。看到微博上有所讨论，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啊，什么什么我们承认失误，用了一个没有艺德的演员，对于这个作品我们用尽全力了，我们问心无愧，票房的结果我们接受，不啦不啦。 我觉得道歉， 我觉得好，看了你 的 这个声明，我觉得你这部电影是个烂片，该。 对，肯定不会。 为什么呢？ 再看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的沧州人可以这样， 可以这 么跑出来去道歉啊？ 自己的演员 我做错了，我什么什么的，这是 没有一点担当。 对， 这部电影拍出来票房的结果不好，作为他的出品方说啊，因为我们挑错了这个演员，就好像一个足球队输了，主教练说都是我们的守门员。 我觉得道歉以后更少人去看这个电影，肯定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 而且这里面充满了一种摇尾乞怜的这个氛围，就说哎呀， 我们 承认 了，去看吧， 啊，你们还是去看吧。他虽然说承认这个结果，但是还充满了一种摇尾乞怜的这个味道。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彭浩翔的一个声明啊？他就说香港仔的那个嘛，他也说了，就怎么点评彭浩这个杜文泽呢？ 嗯， 其实意思也是说必须得跟彭浩这老说错杜文泽切割嘛。 嗯， 但他的那些话就稍微好听那么一丁点。他说呢，近日看到网络评论，有网友对一位演员，他还不说杜文泽，有一位演员近期的言论有意见。那在这个演员在这个片子当中呢，客串了一个场景。我是一个电影导演，在喊咖之前，演员说的台词我说算就算，但是喊咖之后演员人生就重归他自己，我左右不了。 嗯 嗯， 这个稍微好那么一点，就是说他说什么我管不着，我可以不赞成他。那 我必须得说这个， 我也可以让他继续开口说话嘛。这个我不需要像那个什么什么放手爱那帮人就落井下石。 哎对，哎对， 落井下石， 对对对对，我本来我想说的就是落井下石，而且你是对理论上是你们自己人落井下石。我觉得不管杜文泽有没有做错，你做出 这 种事情是非常非常不道义的事情。而且这个在第二天电影才上映第二天就已经把自己的人先给捅了两刀了，我觉得这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除了这是做的好像比较低手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过去香港的 导演都不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 放手案是谁拍的呀？ 太 放手案，他是说了，他说我们是内地剧组， 他一些自己 的 创作还要怎么道歉什么的，我也觉得很奇怪。 哎，不过 他的作品来的， 不是所有人 你要怎么更改吗？ 哎，我这倒想起来了哈，就是这个《香港仔》里面这么一个故事， 嗯。 就是，而且就是杜文泽客串的这么一小段，你知道他客串的是什么吗？我这剧透了哈，客串的一个玩具店的老板，玩具店的老板，然后 小心剧透，别人打的 啊，剧透 就一个小场景。 你说了说， 他客串一个玩具店的老板，然后给古天乐上了一课，就给古天乐举了个例子，说你看这个《星球大战》里面有一段。其实是电影的一个穿帮来着，里面有一个那个暴风士兵啊，就戴着那个黑头白头盔的那个，他在走过一个门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演员撞到了那个门梁，嘣的一声嘛，就撞了一下。然后这部片子首映的时候，就是一看被很多影迷发现这是一个 bug， 然后很多影迷就吐槽说，你看这个导演连这个都没有发现。乔治卢卡斯也很厉害，在后来出数码修复版的时候，就把这段没有剪掉，保留，而且给他配了音效。配了撞头嘣很大的一声，还配了两段这个其他的对白，就是你可以理解这个杜文泽在这个里面这个电影当中他的一段剧情，就是说你凡事得找原因啊，第一说你得找原因，第二呢你意思就是说你得有这个补救的办法。他也就是卢卡斯为什么是卢卡斯，为什么人家是超级大导演，你一般的你就放手爱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导演了。这个就是你这个在这种事情上面啊，你确实有失误，你怎么用来补救，包括你怎么样来考虑你到底为什么出现这种今天的局面，这个程度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包括你的这个层次完全都不是一样的层次。 我看到一个还比较有层次上档次的一个评论啊，这是在央视网就被推荐了，就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杜文泽的一些言论呢单独看起来确实过激，但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却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再做评判。并且呢，你不能要求一个艺人是政治家，说话永远滴水不漏，更不能他说了几句可能不合适的话就打算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方面呢，我非常赞同彭浩翔导演的说法，他有自己生活和风格，他有自己的意见，应该尊重他。那对每一个个体的意见和个性都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哎，你说彭浩翔、 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彭浩翔之前的这个声明，我相信他应该是针对就是面向内地的这个网友做出的。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怎么注意的是，他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针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观众的有一番回应的，就说他 PO 的这一张，我昨天看 Facebook 上面是他 PO 的一张跟杜文泽的合影，然后底下配字说，你不想看杜文泽可以把眼睛捂上。那就是说我也可以理解彭浩翔作为这个电影的导演，而且这部电影第一在内地上映，第二投资方华谊，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到内地市场，所以我相信他刚才的那一番公开的表态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内地市场的考虑在里面。 我肯定是， 如果像你之前低俗喜剧你完全不在内地上映的话，就我算不上认识彭浩翔，但是我也看过他很多电影，我也经常看到他的一些在香港本地媒体的这个说话，我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他应该不会这样去委曲求全，他可能会更激烈一些， 肯定是受到他老板的压力。另外呢，我刚才听这个樊叔说央视的那个评论，其实我也有看过那篇评论，我蛮同意他的看法。还有这次就是说他们毕竟还是演员，他们在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渠道以个人的身份去发表意见，其实你们不用管得太多。还有这次呢，我觉得就是内地的朋友有一个很比较理性的一种手法去表达不满，就是用脚去投票啊，我就不去看他的电影。 你觉得这个是很理性的？ 你觉得这是理性、 我觉得这个很理性啊， 就是而不是什么上街游行示威啊。 关键我估计很多人是很想打杜文泽的，只不过打不到而已。 在网上骂是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但他们就是不去看的。那如果杜文泽他说了这些话，有这些后果，就后果自负了 啊，对吧？ 我觉得没问题啊。 是我这个说实话，我不是很认同很多人这个攻击杜文泽的言论，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你看不看电影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哈。他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都有这个 自由可以选择去抵制或者看或者不看一个人的这个电影。同样杜文泽说什么也说实话是他自己的事情。当然我承认这两个前提条件下，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就是说你做出这样判断到底 是 有没有道理。 公众人物 啊， 其实呢你这么算下来他还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公众人物。就一般的所谓的明星嘛，很少对这种事物发表意见，即使你心里有优越感，你看不起是谁，你也不会这么大声的说。 对， 就一个就说 你要换了邓紫棋来说的话，他肯定 这一个呢是跟着这个他的这个什么性格是相关的嘛，另外一个也是跟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和气氛是相关。就是你说港台的艺人他是比较容易站出来表达的，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张悬，包括 在台湾这一轮的反核当中很多艺人都出来了， 这个太阳花学运，他都有什么林宥嘉啊什么五月天啊之类的。 对对对， 有的大陆的民众他看起来是不习惯的，就说你们是唱歌的，你们是演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戏子，你本身也没什么可能不是非常高的理论水平文化水平，你们懂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出来讲，而且我们要听你们讲，我们听你唱歌看你的作品就完了，可是现在让我们被动的还要接受或者被你们消费你们这些思想，我们要来听。对，我还没说完，我就说杜文泽有个事儿，我想起来，我就更加加深他是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他说出来这种话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不说好打不平吗？什么爱好社会公益吗？他时不时都要发声吗？他就说呢，我突然间想起一个经历，这个呢是去年2013年11月6号我看这个许骥的微博，他转了一张截图 啊， 他就说什么呢，想起一个经历，他和经理人感情很好，这是杜文泽说的啊。有一天呢，我去北京探望他，和他去三里屯吃饭，坐车经过某个商场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类似城管的物体在动手打一个卖气球的老人家，我说我要下车帮那个伯伯，经理人他基于本能抱着我说，杜先生不要，你这样一下车你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求你不要。结果呢，我就没有下车。到了吃饭的地方呢，他点餐之后看到外面繁华的首都，脸上挂着愁容，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老人家现在怎么样。杜文泽说，我没有怪他，我并且告诉他，如果下次我再打抱不平，请你想起今天，你不要轻易地决定阻止我，我们这一把年纪最可怕的不是失败，是别人需要你帮助时你没有出手。之后他再也没有干涉过我的言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嘴巴而自责过，只为自己挺身而出得不到认同得不到支持而感到可耻。 哎呦， 有水平吧， 太令人感动了。哎，真是， 这个应该再转转是不是， 对对， 可以为他证明，对不对？ 不是，你先得查证这到底是不是这个， 你看网民的反应 是 怎么样，会不会 是许骥的截图，截的是杜文泽，我看这个应该是他的 Facebook 讲的一个故事 啊。哎呀，真是，你看哈，如果 他 把这个故事放到网上，杜文泽今天的形象就要倒转了。 你觉得会不会倒转呢？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哈， 等会儿来说说。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陈。 哎，我就说这个杜文泽，大家不能够只看他一时一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要看他一向以来说了什么话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共同的敌人面前，大家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同盟。我今天早上在微博上看啊，这个有网友在这边说，有一位在网上一直是以这个传播正能量、正确引导微博为己任的这个网友哈、啊，当然被有人说 怎么传播正能量， 就说。是他的对手通常称他为自甘武， 一贯传播 啊， 那 是 怎样？ 不骂人的就正能量还是怎么样？ 啊，就是这个，就是网上有很他的对手会称他为自甘武的一个微博账号，今天呢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在上海啊这个某一个区办事儿的时候，就是非常愤怒，说上海某某区某某镇某某部门的官员，你给我记好了，这件事情你跟什么就是。类似于他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跟你没玩。然后呢，有网友就说：“哎，你今天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一个人？以前你 不一 很正能量的， 对，你以前不都很正能量的吗？你都说要这个维护这个政府的权威啊什么的，就说以前他碰到别人要是遇到不满有攻击某个政府官员，一定说你这么做不对， 中国的情况是复杂， 对对对对，就胡锡进上升了。但是呢遇到了，当自己遇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截然变成两个不同。所以对于今天这些哎说你杜文泽怎么怎么侮辱啊、中国怎么样侮辱大陆人的时候呢，你看到杜文泽在面对有一些城管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杜文泽会跟有很多的网友变成产生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家呢又容易走到同一条战线上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可能网友也不一定会买账，就说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哈， 嗯嗯， 就说呢你挺城管，不是你挺打 挺 弱势群体， 嗯 嗯嗯， 挺被打的人， 嗯嗯， 那你是应该的，嗯，可是呢你骂我你怎么着都不对，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想法。 说到这个骂人的这个问题啊，嗯，我觉得另外有一点令我觉得非常惊奇的事情， 嗯， 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观察，我没有这个客观的证据哈，中国人讲话很喜欢讲我们，就是很喜欢就是动辄就是他的主语啊经常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的，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看这个 Facebook 的下面的有些留言啊讨论啊，有的时候你很容易识别出来大家都让同样是讲英语， 香港人也会啊，对，香港人也喜欢赚钱， 不是，我 没有 香 港 人 没有觉得讲的， 我说有的这个心态啊，心态这体现在语言上面，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看有一段英文的留言，我大概看得出来他可能是中国人， 嗯， 因为他会用词，比如说会用特别的 we 啊， 嗯， our 啊， 嗯， us 啊，就会用我们，用复数形式的我们，在英语当中用我们这就 we 这种说法，要么就是美国总统，要么就是英国女王，对不对？就是普通，你看这个普通的这个， 不会这 样。 英文网友的话，对，我觉得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儿对于我来说怎么样？他通常都是作为我，哎，这代表我个人意见哈，他不会尝试去代表很多人，更不要说代表13亿人那么多。 那为什么才 是 我们呢？ 哎，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 有一种心态， 潜意识我也会觉得， 我也 是我们怎么怎么样。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做写什么稿子， 嗯， 就那种类似于 我们要坚定信念。 我们觉得，啊，或者说我们觉得，你知道我写那个，我会动一下。哎，我为什么非得要说我们？ 对啊，就我们谁啊？ 我会觉得我一个人底气不够 啊， 我要多加几个人。 是， 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 嗯， 是大家都这么想的， 对吧？ 你 看，你 比较有道理。 所以在杜文泽这件事情里面，让我觉得很惊奇的就是，杜文泽没有指名道姓，他甚至也没有指名道姓说我在哪儿碰到这什么事， 嗯， 他没有说你们北京人怎么样，也没有说上海人怎么样，也没有说某某某你怎么样， 嗯， 他说有一些大陆网友，或者说大陆网友，那我的理解是他当然不可能从不管是从他的语境当中还是从逻辑上，他不可能指代所有的全部的大陆网友，更不要说全部的中国人， 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急急忙忙的就来对号入座说你就是骂了我，你凭什么知道他是骂的你？反而这件事情变成很有趣的，他通过这些网友回呛的方式， 嗯， 以他的行为展现了，哎，杜文泽可能骂的真的是他。 哎，但是你作为一个上网的人 啊， 嗯，你就是一个大陆网友吗？这个是你身上的身份吗？ 啊，对， 就是你不能否认你是排除在这个大陆网友之外的。 对， 如果你排除不了，你就可以觉得他是在骂我。 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就比如说，如果有人说啊，比如说一个外国人哈， 嗯， 说你们中国人都怎么怎么样，我心里觉得呢。 嗯， 你这个人水平低， 嗯，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归结于你们中国人全部都如何如何的，那我不会去理会这种，我觉得你这个人水平很低而已。 对, 对, 对， 那网友的反应就是说你骂我们，尽管你是说部分的向往的人， 我觉得 骂我们全部 根本不是一个言辞问题，即使杜文泽他没有说部分的网友怎么怎么着，他也不可能指代全部的中国网友。 对啊， 你这个很多人就是自动跳起来对号入座，本来大家还不可能觉得杜文泽这话不一定靠谱，结果通过很多的人回应杜文泽的方式，我现在越来越想到很多人真的跟杜文泽说的差不多。当然很多人啊，我说的不是全部的， 可能 是全部的中国 网友。杜文泽现在在笑啊，我在骂的人，这些人他们中计了，他们知道我在攻击他了。 哎，所以这个对号入座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 啊。我刚才已经说最后一句了。 我这儿看了一个中山大学的有一些评论 啊 也是挺多人按赞的， 嗯， 觉得说的很在理。 当然了，中山大学的学生会也不一定是学生会吧，总之是中山大学的某些的校园组织，他们说来这个话之后呢，很多人也骂他们。他们怎么说的呢？就说基本上是痛斥啊，说这种挑拨两地冲突甚至挑拨大陆人内部冲突的人没资格说爱国。就说 谁啊，谁挑拨大陆人内部 断章，就是就刚才你分享那几个微博啊什么 的。哦等会儿我说一下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大陆这边内地的这个大 V 都有什么哈，比如说演员洪建涛，冯远征，还有这个 孙浩是吧， 田震，好，比较有名的是田震。田震在转发的时候加了一句评论，装逼遭雷劈的东西，这句话算是点燃了。 你前面说那几个名字可能还要想一想他们是谁，对于很多90后来说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对，你知道洪建涛是谁吗？ 就是演小品那个， 对，演小品的，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念完这个中山大学的，就说那些抓住其文字表意不放的，是在为自己不曾骂过娘自傲，还是觉得戏子毕竟是戏子，不如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圣母君子。一群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他人身上，以降低他人消费效用，最终实现中国社会总效用降低的人，总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很爱国，这和当年集体贫穷的思维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多人觉得爱国是一种专利，只许我爱国，不准你爱国。 而且很多人是觉得爱国你必须大声喊出来，就时不时你得亮出来。 所以 就是你就包括刚才我们说那几个明星啊，我刚才说90后可能根本不知道那是谁，但是你发现呢，他们一说出来之后呢，还抽水挺有效的， 成民族英雄了。 底下的就是赞，田震大姐大，仍然是铿锵玫瑰。我觉得他们的效果已经出来，但是呢你会想，哎，好像最近他有什么节目也要上了。 是吗？ 有目的的。 好，哎，我就还说回到这事儿，在杜文泽的这个骂战里面还有一批网友，就除了在微博这个战场之外啊，还有杜文泽有 Facebook 上面，他 Facebook 上面有很多，其实这大家会以为内地的网友在 Facebook 上面声音比较弱。其实之前在张悬的这个事件上面，包括这次到杜文泽的事件上面， Facebook 上面就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个网友的声音，也非常的强。杜文泽对此做出了一些评价，他认为这个都是比较有钱的这个海外留学生， 是吧？那他也太不了解国情了， 是吗？为什么呢？ 就是有的他可能翻墙翻过去的嘛， 对，专门翻墙就是为了来骂你。 不会啊，因为有的人翻墙已经成为习惯了，就你天天在那说什么脸书、Facebook， 那我也很好奇，那到底是什么嘛？那我也有办法去外面看。 所以我就是想到一点吧，通常我们每天，比如说我在香港，每天我看看微博，看看 Facebook， 我经常会觉得这两边的人都在自说自话，非常的无聊。比如说 Facebook 上，通常香港的本地这些高端仔比较多哈，有些话我也觉得挺蠢的，但是我也不想，我也懒得去跟人家这个掰扯这种事情。然后呢，在微博上，大家也是容易形成一种自说自话、这个自吹自擂的一种气氛。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微博跟 Facebook 打通。你有本事双方你真理不辩不明，你大家两边来好好辩论一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微博上有几位香港的这个账号啊，比如我们之前这个中流青年，还有这个复杂物堆，几个香港的媒体人经常成为一个被群起而攻之的对象。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太公平，大家应该，我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技术的手段哈，把两边的这个水打通， 我 让香港的这个高端网友跟内地的这个天涯网友 骂是吧， 大战300回合。 你这就是挑起矛盾了。你这个、 不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听到对方怎么说。你现在两边是属于听不到对方怎么说，你永远都跳不出这个圈子。 他们是抱着这种心态的话，我管你怎么说，我自己打自己的，就是永远都是自己的一套。 我觉得有一种心态， 你不会理别人说什么的。 有一种心态就是说，香港的那些在 Facebook 发言的人，他们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内地人也不能过来看 Facebook， 会有骂的特别的坑。 对，就是。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在背后说某第三个人的坏话，反正那个人听不见，我们就尽情的 说，就是为了 越说越开心，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最好，我就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大家一起来 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打通的话，可能大家很有礼貌的，就握手也。 什么叫做沟通？什么叫我有的时候不太明白哈？说什么叫这个不能够挑动族群矛盾？什么叫挑动族群矛盾？你如果让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讨论甚至是争论的机会，算不算挑动族群矛盾？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矛盾不是因为你 说或不是因为你的沟通而造成的矛盾，恰恰是因为你从来不沟通， 对， 所以才 沟通之后可能连矛盾就没。 对，如果说你连沟通之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的话，这个就是深层次矛盾，深层次矛盾就言语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但是你知道网络它也有非常局限的地方，就有时候你会觉得胡锡进老总他讲的有些话还是有他的道理所在。就说他的微博你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民意，就是在你不了解之前你在上面吵吵架，你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么想 啊？对。 而且在大家尤其是不那么平和的时候，也不那么理性的时候，你并不是说像上次咱们讨论香港便溺的那个事儿，你请三地的人大家打电话啊，个个都是心平气和的能慢慢说。 对对对对， 你说 这其实挺不容易的， 情绪一激动你就没法收场，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非常乐见的情况。 是在微博刚刚出现的时候，我这个社会一直有一种乐观的情绪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共空间，是一个言论甚至是开放尺度的这么一个平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接受它也有一些我们需要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别的冲击，比如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啊，或者说这种攻击性的言论。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这个言论平台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还是有选择，比如说我们只能够在有的议题上讨论，有的议题没有办法讨论，所以说造成了大家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环境。选择性的讨论造成了一些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呢就被越来越放得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尽管它是一个比较有限的这么一个空间当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比如说这个之前的这个便溺的这个事件，又到这次杜文泽的这个事件哈，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在当中还是有一些进步的。比如说我在这次看到杜文泽这个讨论当中也是有很多在我看来是比较有道理或者说比较清醒的一些声音能够出来， 比较平衡一点， 能够出来发表意见，他们也有很多的支持者。虽然说因为他们的言语不是那么的出位，所以说感觉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曝光度，但是这样的声音还是有。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讨论哈，或者这个气氛总体上来说是正常的，只不过双方都在改进自己的技术。 但是我又觉得吧，就是如果这些讨论的东西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呢它的这个话题性它永远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明星参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文明和爱国的东西。就这两个好像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你怎么吵你都会有东西可以挖。但是吵着吵着大家会审美疲劳，又是这些老生常谈的，你也聊不出个新鲜东西，而且大家也会渐渐的熟悉和习惯明星出来发声。明星他也是普通人，他们不是经常标榜什么明星公民吗之类的。那你说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港台艺人在这方面那走得比大陆艺人前卫多了。就是你像我还今天找了一些资料呢，就是在那个什么12年反国教的那个集会的时候， 是啊， 杜文泽也参加了嘛。除了他之外呢还有谁呢？大陆人熟悉的黄耀明、黄秋生、周润发、杜琪峰、黄贯中、何韵诗、黄子华、吴镇宇、田蕊妮，杜文泽的 老 婆加彭浩翔，就是一大帮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的艺人明星大腕儿，他们都是对公共事务发声的。 对公共事务发声没有问题，你自己负责。 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尺度嘛，你会 我觉得你自己负责，出了什么后果，你要做好一个承担的准备。 要求自己嘛。 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几年就是香港的艺人特别的活跃去发表意见？我想的就是，一般香港人的一个感想的就是他们感到了他们的这个自由方面可能有一点点这不同，他们就想争取多一点的空间，所以他们把握了时机去发表意见。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子，拜拜， 再会。